增加到26人，估计仍有多人失踪。报道话，暴雨从过去的星期五起加剧，导致河流泛滥和道路被浸，救援人员展开搜救，在黎明中搜杀失踪者，军方亦都协助运送物资。克拉拉邦首席部长指示相关部门协助灾民，总理莫迪向遇难者致哀。气象部门预测，当地暴雨星期一起会显著减弱。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市区气温下降到20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本港地区今日同听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星期三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天气较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住顺利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近住顺利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就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百福道上山方向都是车多繁忙。在九龙，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在太子道西。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提一提你，较早前由于有水管急收，在深水埗的南昌街医局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就封闭，经过小心。而在新界方面，天水围的天影路去回洪水桥方向近着平下路天成苑对出的快线封闭，同埋平下路去回流浮山方向近着桥昌路的第二线都是封闭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香港保龄球运动员胡少康， 其实啱啱真系自己有癌症嘅时候，其实会唔会突然间医生同我讲得翻几个月命，甚至话你打唔到亚运会啦，好不安啊，或者瞓唔到啊，或者甚至喊都有嘅。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数码港主席林嘉礼。 做到哪里学到哪里，不识什么就学什么，这样才可以应付到。如果不以事俱进是不行的。 与 CEO 对话2021，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1年10月18日，政府研究健康码，谭耀宗指内地未必接受主动申报行踪。转数快服务一度额外暂停5个多小时后恢复正常。新增3宗输入个案涉变种病毒。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早晨，在10月18号，啱啱啦，时间去到8:09嘅时间，你收听收睇紧嘅系港台电视31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萧乐文咧呢几日放假，所以今日会由我张凤平去主持嘅。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在啱啱過去的呢個週末入邊咧，我哋見到一單新聞啊，就話本身應該是今日即係18号出發去到北京度開全國人大常委會例會的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啦，就喺星期五收到通知，就話不被批准去出席個會議。我尋日咧就見到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啦，就話咗已經交咗健康碼嗰個研究俾內地嘅相關部門啦。咁其實健康碼嗰個嘅研究同埋點樣安排先至能夠有利香港？和內地的往後通關，聽眾朋友你們有沒有你們的意見？歡迎打來187231跟我們一起分享。現在我們在電話旁邊就找來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跟我們一起談談這個話題先。早晨，譚耀宗。 哎，早晨，张凤平。 早晨啊，见到你话上个星期五啊，收到国家嘅防疫办啦，佢哋就话即系唔建议你今次上去开会。其实有冇讲到明系咩原因噶？个状况系点样嘅咧？ 咁主要就系针对香港嘅疫情嘅，因为每次其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嘅会议咧，都系要求要必须要出席，唔出席咧委员长批准先得。咁所以咧，呢次咧其实就唔关人大常委会嘅事，系。防控部門嗰度話：喂，咁因為你香港疫情，香港疫情係咩咧？就係我因為我哋最近咪有一宗源頭不明嘅個案、咁可能佢哋就覺得哇，咁有風險啦，咁你就唔好嚟啊，咁樣。咁所以我因為我每次開會，大家都關心啦，問下有冇香港議題啊，幾時出發啦、坐尾邊班機啊，咁所以我都要同大家交代翻埋嗱，因為咁嘅情況，唔係我唔去開會就係、是。而是防控的部門因為香港的疫情問題、而不批准我去，就是這樣的原因、 昨天都見到 這個問題我都引起了、我們最近跟內地在談那個、怎樣能夠免隔離底下可以通關，現在你可以回內地的，不過你要14還有時要加上7、總共21天，對於有些人哇，真係冇咁長假期，或者啊，喂14+7嚟真係好辛苦喎。咁所以而家就嚇、特區政府就同內地傾緊啦。咁或者已經開咗一次專家會議㗎啦。咁我希望就係、是可以逐步傾到內地又接受我哋可以做得到，咁咪啊盡快可以即係、有限度嚇、有條件底下一路到。因應有啲即係事必有緊迫性啊，有需要嗰啲啊，商務人士啊，家庭原因嗰啲可以就免隔離啦。我哋而家希望就想做緊呢樣嘢咯。 明白。其實講起呢個免隔離嘅通關安排咧，一路個討論入邊都會講話，其中一個都頗為關鍵嘅重點就係嗰個健康嗰個通關碼究竟點樣處理啊？嗱，尋日就見到咧，就係創科局局長啊薛永恆嘅講法咧，就話即係有三個方向去睇嘅。第一個方向咧就係可能啊市民佢哋就每日自己主動申報啦，去過啲咩地方，咁到時咧個系統就幫你去比對翻啦，你有去過啲高危地方咧，咁第二個方向咧就係政府提供一個高危地點嘅清單出嚟，咁啊等市民自己對翻你有冇去過。咁第三個咧就話市民如果同意嘅話，咁啊將安心出行嗰啲嘅行蹤資料就上載去一個健康碼個系統嗰度啦。咁而家你見到呢幾個方向入邊咧，你係點樣睇啊？政府而家啲建議啊？ 政府啲建議咧，咁佢拎出嚟同內地傾啦。咁我當然我哋梗係希望啊，內地能夠啊接受啊香港呢套嘅咯，放心咁啊最好啦。但如果我哋睇翻佢內地而家嗰個處理方式啊，真係好鬼嚴謹。譬如你去而家內地，你任何省市都係㗎，你嗰度一發生有本地確診個案，咁佢即刻就封曬個區，嗰、那個區裏邊啲人咧14日內都唔准出嚟，咁啊然後不斷做核酸檢測。啊，都冇新嘅個案咧，然後先至啟封。咁而且咧都係㗎。如果嗰啲所謂內地嘅有確診個案啲高風險地區嗰啲嘅人大常委嘅委員咧，都唔能夠去北京開會嘅。佢、已經係咁樣做緊㗎啦。咁、就咁另外咧，佢嗰個健康碼咧，就即係證明你係譬如我哋啲隔離咗14日㗎啦，咁佢咪慢慢。即係你可以攞到個健康碼咯，咁健康碼就有唔同嘅顏色嘅喎，啊， 而且咧內地咧佢最緊張一樣嘢就係話，喂，如果當有發現有確診個案，佢要揾到佢周圍身邊有邊啲人啊，可能會喺嗰個時間或者會有接觸到嗰、那個帶菌者啊，咁如果佢要揾到啲人出嚟咧，咁佢一定要知道你嘅行蹤，咁所以佢而家咧不但只有健康碼，仲要加埋嗰個行程卡啊。即係當有啲確診個案嘅時候，佢係好容易揾到你出嚟。咁呢點嚟講，我哋點樣能夠做到出嚟，令到佢哋放心呢？咁你先容易啊！即係可以免隔離通關。 咁而家其實咧，即係你講到呢個內地嗰個健康碼嗰個嘅狀況咧，其實都係講緊個功能上面啦，都有一個幾大嘅，可能香港、澳門同埋內地做法都而家有啲唔同過。譬如內地咁啦，佢就有一個追蹤功能噶嘛。咁喺澳門嗰邊咧，佢就冇一個定位追蹤嘅。而香港而家提議緊嘅咧，都係冇定位追蹤嘅呢個方向噶嘛。咁你覺得佢比較起上嚟嘅時候，其實香港行邊套可能會即係容易啲通關，定係 应该点 做好 呢？即系我冇参加佢哋啲专家小组会议啊，我又冇直接听到内地话一定要点样。但系你试谂下，你逆地而处嗰啲嘅相关嘅防疫防控嗰啲部门嗰啲官员啊，佢一定要安全至上，系嘛？如果唔系，佢咪有承担责任，系嘛？咁所以呢，就一定要点样按？如果佢按照翻内地嗰套。咁內地都行緊，香港點解唔可以呢？係咪？咁你按照翻嗰套一定就容易成事咯。如果你話喂，我哋諗到一套我哋覺得係比較方便啲嘅，咁可能你要能夠説服得到內地嘅相關部門啲官員佢放心，認為呢套咧係可行嘅，係安全嘅，唔會影響到內地嘅，咁咪得咯。 你自己在你自己嘅观察同埋评估嚟计咧，咁呢一个嘅追踪功能系咪一个好必要嘅关键条件啊？咁， 我直觉上咧觉得呢、這个系佢应该系一个重点。点解咧？佢惊你啲人入到去，如果你一旦又有咩你本身有问题吓、会传染咁样一个问题啦。另外一个，佢即系希望你嗰、那个即系当有疫情发生嘅时候，佢可以揾到相关嘅。可能受影響嘅人士出嚟嘛？呢個佢一直以嚟首要最重視呢樣嘢啊！咁所以呢點我哋點樣可以説服得到佢哋咧？咁我希望即係香港啲官員可以做得到啦但係從我自己呢一次所遇到嘅情況，我就覺得真係好緊張嘅。其實上一次都唔想我去嘅不過我話上次有香港議題，我哋唔去唔得啊！咁所以特別處理嘅，咁呢次就話冇啊，唔得啦，係咁 其實今日見到咧，即係明報啊，引述翻政府中人嗰個嘅消息啊，佢哋嘅講法咧，就佢哋話其實覺得通關碼好似即係咪一定要有個追蹤功能咧，就未必係一個嘅通關嘅關鍵嚟嘅咁啊不過咧，如果你話個條件上面咧，就可能要通關嘅話，就會嚴過當時喺同澳門通關嗰陣啦。咁你又覺得呢一個觀察又如何啊？合唔合理啊？ 因為澳門真係。同落佢好嗰套做法真係同內地一樣嘅你睇下佢一有確診個案，佢全個澳門、都要做核酸檢測，唔止做一次，不斷去做然後冇事啦，先至同內地通。咁我哋做唔到呢樣嘢嘛，係嘛？我哋點700多萬人一齊去做核酸檢測咧？係嘛？我哋做唔到，咁做唔到啦。咁有啲咩嘢其他嘅措施、安全措施咧？咁咁所以就我唔想讲话一定唔得，系咪？我梗系希望可以内地体谅啦，呢个都系一个可能办法，咁啊最好系咁啦。不过我哋都要心理准备喂，真系你要明白到，即系有啲嘢逆地而处啦。你佢又觉得喂你因为你唔隔离而带咗一啲病毒入嚟，而影响到成个省或者影响到国家咁啊，咁佢哋要承担责任啊嘛。咁所以就。但我哋真係好希望真係能够呢个问题搵到解决办法有限度有安全情况底下可以容许我哋 免隔離通關咯。 不如又講下另外一個嘅大家都討論得多嘅條件啦。咁我見你之前咧做訪問嘅時候都有講過話，通關其中一個條件咧都應該要打疫苗噶啦。咁啊，可能兩針甚至乎三針。咁啊，對於即係咪要打三針呢一樣咧，暫時你有冇聽到啲消息話係咪即係都需要啊？ 因為我自己都有參與嗰個試驗計劃，我都打咗第三針噶啦。咁就而且仲要每個月都要抽血驗抗體添啊。咁就咁，我諗而家政府都喺度研究緊啦，即係究竟係咪真係要打第三針？我諗有打第三針咧，係即係某些類別嘅人士啊，譬如話佢可能年齡嘅問題啊，或者佢嗰個本身嘅抗即係嗰個抗體嗰方面嘅指數啊，已經冇啦，或者好低啦，或者點嘅情況？咁我諗佢都唔係話所有人都要打嘅。 嗯，好啊，咁啊，即系多谢晒谭耀宗今日同我哋嘅分享啦。知道你仲有另外一个嘅传媒访问要做，咁我哋咧就先倾到呢度，休息一阵啦。翻嚟我哋继续关注住呢一个嘅通关话题啊。 佛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 小心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嘅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系应该嘅，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 谂紧有啲咩你冇。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港台节目好就系、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欢迎翻嚟《千禧年代》啊！继续有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嘅。嗱，啱啱咧就同谭耀宗啊讲到话，上个星期五啊，佢收到就系国家防疫办嘅通知啦，就话咧咁啊建议咧佢就唔好上去北京嗰度开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嘅例会啦。咁啊，究竟咧即系大家跟住落去下一个嘅疑惑就系、是、啊，其实系咪嗰个嘅国家嘅防疫嗰个嘅要求都更加之严谨咧？咁啊，对于即系两地想要通关嘅话，将来个安排要去点样处理咧？嗱，我哋而家咧都会啊继续同大家去关注住呢个话题先嘅。啊，头先咧即系听到谭耀宗嘅讲法咧，就话其实八月嗰阵时都出现过类似状况嘅，都有建议咧就可能佢都系冇上北京开会。不过当其时咧就系因为啊有香港相关嘅议题啦，咁所以咧佢就当时都话应该要上去继续开会先嘅。咁啊，究竟啊系我哋会唔会话即系究竟系点样睇？之後咧，可能嗰個嘅通關安排啊，或者係講到健康碼嗰個嘅處理係點樣啊？你哋會唔會都有你哋嘅諗法呢？如果有嘅話，歡迎打嚟1872311嘅，同大家去關心埋個靶場消息咧，就繼續落去同大家嘅訪問啦。因為咧今朝早8:00到夜晚9:00啊，青山靶場、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都會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嗰陣咧，該區附近就會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嗰陣咧，該區就會悬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讲到头先个通关安排同埋一啲啊人大开会嘅状况咧，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有全国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喺度噶。早晨，田北辰。 早晨，早晨。 早晨啊，其实咧头先我哋就讲到话咧开例会嘅谭耀宗就遇到有个即系建议唔好上去啦。不过如果我睇翻今年三月咧开紧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嗰阵时咧，其实都个检疫嘅措施都我见咧都几系严谨噶。其实当其时嘅流程系点样咧？帮我哋听众可能系永固咨询一下。 冇啊，当时我哋全部喺香港要验出。驗測完咧，我哋就其實入咗深圳，喺深圳飛嘅。 嗯。 咁喺深圳飛咧，我哋入咗去又驗多一次啦。咁啊，住一晚，第二日出到嚟，嗰啲結果係呈呢個陰性嘅。咁我哋就飛到去北京咧，入酒店咧，又再驗多一次，全部都係專人採樣嘅。咁嗰次咧就唔准出酒店啦。咁啊，驗完結果之後咧， 就先至開會嘅。啊，咁啊期間咧就喺自己房，咁所以咧其實就係驗測、驗測、驗測，就係冇檢疫呢回事嘅。咁所以今次咧我都幾詫異，因為嗰次咧係講緊即係即係幾十人啦，過百嘅。如果人大政協加埋，咁呢次只不過係四個人啫。咁如果純粹係健康衛生嘅要求咧，其實都可以重複翻我哋上次三月嘅事。咁同埋三月嘅期間咧，我記得我哋都未完全清零㗎。 嗯哼， 都係內不內有啲源頭不明㗎。咁點解而家會得唔同曬？連呢一個所謂選擇都唔俾佢哋咧啊！我相信如果有呢個選擇俾佢哋，佢一定會剔啦。咁甚至乎今次你話再嚴謹啲，你咪喺深圳住七日咯。你可以深圳酒店住七日，睇下有冇事㗎，係咪？咁所以成件事情咧，我都有啲同專家，我都有同專家傾過咧，就睇唔到係咪真係純粹從一個衞生角度。可以令至佢哋有呢個決定啦。 嗯哼，咁如果從聽你咁樣講， 跟住仲有一樣嘢可以諗嘅咧，就係、是、今次其實嗰個常委嗰啲事啊，都冇乜同香港有關，咁可以話唔係咁重要。咁三月份咧，其實係重要好多嘅，因為我哋全體至少人大啊要去投票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嗰、那個重要性咧就係、是、三月重要過而家嘅。咁但系你唔好唔记得，仲有六月，仲有八月，六月同八月都有两次常委嘅，系咪？ 个例会啊， 常委嘅例会啦，系咪？啊，咁所以有即系如果从我嗰、个议程嘅对香港系咪相关重要咧，比三月系冇咁重要。咁但系六月八月都有去啊，都冇咁嘅事啊。咁所以又諗下呢邊，又諗下嗰邊，所以睇落又唔係真係同個議程有關。咁唯有呢，我自己個人嘅估計啫，個人估計呢就係、是、一個表態。個表態就係覺得你香港講極你都唔聽，你去深圳也要對接會議，我哋深圳同你做對接會議，一個對接會議專家，深圳個邊啲專家講得好清楚，佢哋其實主要担心唔系嗰啲咩健康码追唔追踪，因为佢知道香港一定做唔到全民追踪噶啦。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佢哋最紧要咧就系、是、防漏啊。咁防漏梗系输入啦，系咪？咁你谂下啦，最近发生咩事啦？之前嗰啲国际影星嗰啲唔好讲佢啦。我哋嗰啲酒店又酒楼啦，到而家都冇人警务人员喺门口守住啦。咁嗰陣時啲酒店仲開放俾外面啲人入去用部分設施，而家可能佢全部唔俾啦，係咪？咁但係佢豁免嗰度點呢？咁又整個領事，呢、這個仲唔係總領事，係副領事添。咁仲唔係住獨立屋喎、個副領事，咁佢住嗰個地方係一棟大廈，因為佢一個人免檢確診，就個個都要走去驗，咁都其實好擾民嘅。咁啊，梗係啲即係傳媒報道方面又觸動到中央啦，係咪？咁你諗下啦，佢一棟大廈，佢又免檢喎，咁佢坐咩車呢？又唔係政府安排嘅車，係佢自己嘅車喎。咁佢期間去咗邊又冇人知，咁佢出入咁要撳電梯都要上樓㗎。就算信足佢喺屋企啦，冇出嚟啦，係咪？咁你都要出入先入到去間翻到屋企㗎。咁嗰度又點呢？咁對其他人又公唔公平咩？仲有我所理解呢，領事唔使戴手帶㗎喎。咁所以你又得個信字嘅啫。咁再加多一單呢，就係、是、最近咪有啲籃球隊員呀、香港去第二度比賽返嚟嘅。跟住就喺酒店檢疫，跟住就話要出去排練去練習。竟然在酒店检疫期间去练波都可以豁免的。咁呢个又系其实都几难以置信的。因为你唔系一个人两个人啦，你系讲緊成班人嘅。咁无论你嘅措施点都好， 專車來往啊，球場冇人啊，咁咁俾人嘅印象啊，都係有咩咁緊要？必然嗰嗰段時間檢疫嘅時候啊，要去練波咧。 如果你讲紧呢一个个案啦，民政事务局佢哋嘅回复就话，因为咧即系个香港嘅男子七人榄球队啊，去完加拿大比赛翻嚟啦，因为佢哋都要继续有一个高强度嘅训练，咁所以咧就系获准系免检疫啦。不过头先你都讲到啦，就话佢哋咧喺酒店要去嗰个嘅京士柏嘅运动场咧，就要点对点有个交通嘅接送嘅，同埋咧个运动场都会暂停向公众开放啦。其实咧田北辰啊，头先听你咁样讲啦，我谂系最主要你担心到咧，就系嗰个嘅豁免嘅安排上面啦。究竟而家有啲咩人系豁免啦？那个清单有几长啦？系咪呢度可能有啲调整系需要做嘅咧？不如一阵间咧，新闻翻嚟之后，我哋请你继续同我哋倾呢个话题啦，好吗？ 好啊，好啊， 好啊。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啦。新闻翻嚟之后，继续会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新界部分地区只有18、19度。预料日间会有阳光，气温将会回升。天文台预测，一道冷锋会在本周后期横过华南沿岸，届时该区会有骤雨，气温将会显著下降。预计星期五到星期六最低气温有机会下降至19度。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计划，当中会设三个湿地保育区，涉及南生围、丰乐园和大生围、豪鹤园等鱼塘地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报章专访，表示会首次运用公权力，以土地收回条例收回这些地方。林郑月娥在《星岛日报》专访提到，鱼塘私人鱼塘基本上不发展，三个保育区占地约2000公顷，如果不用积极的方法，会两败俱伤。她解释，发展商经常就这类鱼塘比往发展商经常就这类鱼塘地往城规会闯关，但即使获准，只是地积比较低的项目，令部分人会先破坏后建设。政府要投入很多执法的资源。他形容今次政府积极收地发展保育区是破格思维。至于明日大屿填海计划，他说第一期交椅洲1000公顷填海计划一定不会变，但第二期700公顷的填海就要慢慢先，日后再想。又强调从来没有讲过1700公顷填海要一起做。美国军方表示，美军导弹驱逐舰杜威号联同加拿大护卫舰温尼伯号在过去的星期四和星期五通过台湾海峡，以展现美国和盟友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表示，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指美加勾连挑衅、搅局之事性质恶劣，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一切挑衅的威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始终将中沙关系置于中东外交优先位置，愿作沙方长期可靠稳定的好朋友和好伙伴。中方赞赏沙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与中方站在一起，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沙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稳定，坚决反对任何干涉沙特内政的行径。中方将积极参与沙方重大发展项目，愿与沙方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沙特2030愿景对接。费萨尔表示，沙方始终是中方为真正可信的战略伙伴，愿与中方深化两国各领域全方位合作，感谢中方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沙特内政，沙方亦都坚定反对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8:38啊，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今日有张凤平喺度啊。嗱，啱啱咧同大家喺度讨论紧咧，就系咧内地同埋香港通关嘅一啲条件啦。咁啱啱就系同紧全国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嚟倾紧嘅啦。我哋就继续揾翻田北辰翻嚟先。Hello， 田北辰。 你好。 剛才就講到話，根據你的理解入邊啦，就是上個月在個專家對接會議嗰度，其實咧就係、是、可能內地比較擔心的咧，就是香港在處理外防輸入嗰個問題上面，可能特別你會不會都係即係針對講緊嗰個豁免的機制咧？因為而家都有好幾啊十二個類別的人士咧，其實如果政務司司長係信納佢哋，即係係嗰類人符合條件的話，就可以咧豁免佢哋接受一個嘅強制檢疫嘅。咁喺呢一個嘅強制豁免強制檢疫嘅個做法上面，你覺得可以點樣做會好啲啊？ 絕對正確，佢哋上面最關注嘅個碟主菜就係我哋成個豁免機制。啱啱講緊嗰啲籃球隊員咧，要翻到嚟檢疫期間要再排練咧，係咪？咁就民政就話專車接送啦，跟住唔開放俾出邊啦，又點又點啦咁。咁啲專家又會覺得，咁你驗測嗰方面有冇加強咧？佢嘅驗測嘅密度係咪同其他人一樣定多好多咧？啊，我同有啲專家傾過呢件事嘅，之前佢哋話係咪至少應該每日驗測一次咧？其實內地咧好著重驗測嘅，因為佢哋都知道，無論你打咗幾多針，你都係有機會確診嘅、中招嘅，亦都會傳到俾人嘅，不過風險低啲，所以就驗又驗又驗。之前專家都有講啦，我哋檢疫酒店離開嘅時候咧，係咁多次隔開嘅，譬如21日就6次啊啲咁，佢哋就要求咧臨走之前咧，一年兩日都驗，即係佢哋係好著重驗測。咁呢啲咁嘅豁免出咗去出邊練波，係咪喺嗰段期間日日都驗咧？咁似乎民政又冇講清楚喎，係嘛？咁呢啲又係佢哋上面關注嘅，因為佢一套標準噶嘛。你達唔到嗰套標準，跟住你豁免嘅情況又多過佢，咁佢梗係會得唔滿意啦。咁就係咁啦。咁所以去到領事啦，其實咧領事係一個問題，好棘手嘅。我都要即係幫特區政府講翻公道説話。如果我住喺監灣，我梗係即係鬧到拆天啦。有乜由你一個人確診，因為你豁免搞到我哋全部都要去驗測啊，有乜有物啊咁咧？系咪？咁但系倒转头咧，外交似乎咧又有佢哋嘅问题。嗰啲领事啊，连喺屋企啊手环啊都唔肯戴嘅。咁啊，去就住酒店咧，更加唔使谂，跟住涉及去到咩主权啊、外交啊，大家交涉咧就好复杂嘅。咁、那个问题我又带出嚟，香港听讲有百几个啲咁嘅领事馆，佢有冇 quota 咧？如果佢听讲佢每个行啲百几人咁啊，成十几人，咁啊即系2000噶咯。咁你係咪應該譬如話每個領事我咪俾個 quota 你囉，頂晒籠三個人呢，一個主一個副，可能再加多個乜，咁你屋企人冇理由啦啩，係咪？咁領事屋企人做咩要豁免呢？咁仲有其他嘅隨員呢，有幾多呢？你至少可以縮窄嗰張豁免嘅名單啦，係咪？就算個背景你覺得係有問題嘅，係咪？因為你每一個背景背後涉及好多唔同阶级嘅人噶嘛，我除咗从来冇讲过每个领事馆啊，豁免几多人噶、哦？大国啊、细国啊，无论佢领事馆几多人啊，佢到底有几多人系受呢、這个外交嘅保护嘅咧？咁系咪咁呢个都可以谂谂咧？ 嗯哼，明白，即系你觉得啦，其实就唔系话完全唔豁免嘅，不过咧个名单上面可唔可以收紧啲，可唔可以调整咧？同埋就算啊，真系唔豁免，亦都有需要系去到社区嘅话，咁啊会唔会都可能加强翻个检测方面啦？嗱、這個、呢个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到话喺豁免强制检疫嗰度个阿田北辰嘅意见啦。咁但系田北辰啊，我又另外都仲想问一下另外一个咧，就系见今日咧报纸都比较多去关心到，就系嗰个健康码嗰个追踪功能上面。嗱，头先你就话呢个就未必系内地最担心嘅问题啦。咁但系咧，都好多人系讨论啊，究竟如果要做一个嘅通关码、健康码，其实佢应唔应该有一个嘅定位追踪功能咧？咁啊，或者佢应该点样做，可能系更加符合香港嘅需要咧？你点睇啊？ 我已经讲咗一段时间啦，最近喺卫生委员会我都有提议嘅，就系凡系有意想去入境嗰啲咧。 佢要自己装一个特别嘅有追踪功能嘅健康码。OK， 即系其实咧系安心出行，一个特别嘅安心出行系有追踪功能嘅。佢证实到佢每次入境咧，佢手机睇得出佢，咁当然一定系实名制啦，系咪？睇得出佢过去14日，内地最紧要14日啫。过去14日几时几日去过咩地方？In case 一入到去发觉有事呢，至少入面知道你个14日去过咩地方，可以通知港府，佢哋可以通知返所有去过人去做验测啊性啊咁。呢、這个其实係一个已经係最基本最基本嘅功能，上面希望有㗎啦。上面最希望呢就全民都健康呢、這个安心出行都追踪到，咁佢就知道同样呢个人去过嗰啲地方，当时嗰啲地方嗰段时间仲有咩港人去过，而呢啲人将来如果申请入内地呢，佢咪要佢检疫囉咁。咁但佢哋亦都明知呢样嘢香港啊永远都做唔到㗎啦，好难嘅。打针都谷唔到上去，係咪？咁所以退而求之呢，佢至少想知道呢啲人去咗边几个地方，可以通知港府。咁佢至少都有啲记录㗎嘛。咁呢样嘢我觉得无妨㗎。係咪？你自愿上去嘅人冇理由佢特别话要隐蔽佢行踪。咁港府呢，即係特区政府呢，就话我好难担保佢即係唔去，即係点讲呀，即係假申报㗎喎，即係点讲呀，即係唔係用自己嘅手机，可以用咗朋友啊，即係屋企人嘅手机去做安心出行㗎。咁你咪叫佢申报啦。你要申报啦，我而家入嚟啦，呢个手机係我本身嘅，我就过去17日去嗰啲地方全部都系㗎啦。咁呢个系属实嘅，咁你知啊，入内地嘅人好怕申报第日出事，永远都入唔到内地㗎嘛。咁所以透过申报其实就唔使驚呢个所谓准确性嘅。总之有个实名制嘅安心出行其实已经可以处理咗呢、這个健康码㗎啦。因为如果唔系安心出行呢，一个食肆点知你入嚟嘅人啊，你应该系要扫啲乜嘢嘅呢？因为而家香港普遍最用得多嘅就系安心出行咋嘛。所以你俾另外一樣嘢佢冇用㗎，個食肆都唔會要求佢掃，佢亦都唔會掃，咁佢唔掃啦，咪即係佢冇去過囉。 嗯哼，明白，即係你覺得呢就要去入境嗰啲先至用啦呢一個嘅健康碼嘅功能。咁其實呢仲有一個頭先你講到打針啦，都有人就問啦，其實使唔使埋打埋第三針啊先至係能夠去通關呢？呢個你又覺得點啊？ 呢、這個係我之前嗰、那個曾經提議呢通關其中一個條件就係要驗抗體嘅。咁講真，如果係我嗰個提議驗咗抗體，你又唔使講打第三針啦，因為打針嘅目的就係提高你嘅抗體水平㗎嘛。咁唔同嘅人打針有唔同嘅效果，有啲人打咗兩針都冇抗體水平㗎。有啲人打咗兩針，嗰啲抗體水平好高，又未必係六個月後會得跌到即係呈現呢、這個如果驗嘅時候係所謂陰性㗎。有啲就三個月就冇曬啦。咁所以其實你話去講打第三針，你不如諗下驗抗體水平，好似我個建議啦。咁呢個最均真嘅。 理解，好啊！今日多谢晒田北辰同我哋嘅分享啦，先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田北辰。田北辰咧系全国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嚟嘅。咁我哋电话旁边咧，而家接通咗另一位嘅专家，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喺度噶。早晨啊，梁子超医生。 早晨，张梦平。 早晨啊，梁医生。咁其实咧就头先都讲到啦，话今次咧就系见到全国人大代表啊谭耀宗咧就话系国家嘅防疫办嗰度讲到话，因为香港嘅疫情问题咧，尤其是有个源头不明嘅个案啦，所以咧就都唔建议佢上去北京开会啦。其实咧嗰、那个十月八号嗰、那个机场嘅货运工人嗰个源头不明个案咧，到而家都一段时间啦。其实你哋去评估嘅话，可唔可以评估到？呢、這個個案對於我哋社區嘅風險有幾大㗎？ 因為嗰個個案其實十月六號咧第一次初檢就陽性㗎啦，距離而家都有十二日啦。咁而呢十二日內入邊咧，其實我哋都睇唔到佢啲密切接觸者啦，有啲係檢疫啊、檢測啦，同埋啲強檢啊、樓宇度咧，其實都冇其他個案咧。 咁其實相信咧，佢呢一個應該都係咧喺嗰個機場嘅貨運站咧，係經過可能係一啲冇檢測嘅呢啲咁嘅機組人員咧係感染嘅。咁由於佢冇其他嘅，譬如話係傳播出去嘅信號咧。咁我諗佢隨住時間過呢，咁應該嗰個社區嗰個風險呢一個個案呢係應該越嚟越低㗎啦。反為我哋喺即係話唔夠兩個禮拜之內呢，係出現咗連續喺三宗喺社區度發現嘅一啲有陽性嘅個案呢，這個就比較令人擔心。 嗯、 尤其是最近嗰、那個即係話喺使館嗰個 俄羅斯駐港領事館 呢，係嗰、那個即係話嗰個領事館嗰個豁免嗰個人士咧，佢個病毒量咧係相當高嘅。雖然呢個可能係啱啱剛發病啦，但係如果你真係唔好彩嘅，留意到真係有啲垂直又好，打環傳播又好，或者有其他經過一啲嘅家人係感染咧而傳咗出去咧，咁而你個檢測咧亦都唔能夠百分之百擔保咧係冇一啲所謂假陰性嘅問題，就有時會走漏咧。嗰、那個就要觀察多一段長啲時間先肯定。咁我諗呢、這個即係話個決定，我哋唔知道實際上原因啦。但係整體嚟講咧，我諗個疫情最令人擔心嘅就係話呢個外防輸入政策咧，你不斷咁講緊話佢係要點樣做，但實際上你就冇真正去做，同埋令到你真係見到個效果。因為見唔到個效果，其實得定係講嘅，你好難令人哋覺得即係嗰樣嘢係真係安全咯。 嗯，你而家覺得其實佢冇做啲乜嘢，所以冇效果咧？ 其實我諗你而家嘅，就算我哋啲檢測嘅嗰啲高危組別嘅，佢都未開始加密啦，即係話變咗你唔能夠提早發現呢啲個案咧。因為如果你俾佢傳超過咗，譬如話係三四日咧，譬如你去到七日先至發現佢咧，其實可能你已經傳到三代，你再追啦，你都唔容易啦，已經開始，即係變咗你啲可能要諗啦。同埋第二樣嘢，啲豁免嗰啲。你而家仲有即係五花八門嘅啲咁嘅豁免，豁免咗之後入邊咧，亦都喺啲民居啊、多層大廈度咁樣，譬如話喺度即係話家居檢疫。如果嗰樣嘢安全嘅，我哋就唔使搞咁多即係指定酒店檢疫啦。因為呢啲係自己內部嘅政策自相矛盾咯。 嗯哼，但係咧，其實講到話嗰個豁免強制檢疫嘅安排上面啦，即係政府嗰個嘅名單啊，其實都有啲嘅原因，所以先至話豁免嘅。即係譬如可能係佢哋對於香港正常運作啊，或者香港人日常生活係所需品係必須嘅服務，或者係對於政府事務係屬於個必要㗎啦。又或者係對香港嘅經濟啊等等咧，係呢個嘅服務目的咧都係屬於必要等等。即係其實佢都有一啲嘅條件啦，先至會係話豁免佢哋強制檢疫㗎。即係你又覺得可以點樣去平衡呢啲對香港嚟講有需要嘅人同埋嗰個嘅防疫安排啊？ 我諗你真係要需要嗰啲，真係要逐個個案揾人去睇係咪真係需要咯。第二樣嘢就係話咧，你需要都唔係等於可以即係話唔安全咁進行。你究竟係邊啲方法能夠令嗰樣嘢真係唔好同個社區接觸咧，而令到真係話冇一個輸入對750万嘅社區，如果係第日通關對14亿人嘅國家入邊產生風險咯。而你好簡單，譬如話你喺個即係話啲領事人員咁先算，你話係家居檢疫同酒店檢疫。其實對佢個工作，其實佢影響根本上係微乎其微嘅。你屋企定係家居檢疫，你係咪真係一個工作上嘅需要咧？其實呢個外交禮儀嘅需要，但外交禮儀嘅需要係咪可以凌駕一個主權國家嘅特別行政區，佢要保障自己嗰個國民嗰個嘅責任同埋嗰個權利呢？咁其實呢啲可能政府都要自己詳細去睇睇咯。 嗯，即係保障市民嗰個嘅安全啦，公共衛生安全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梁子超嘅諗法就係咁樣嘅。咁啊，不過其實除咗呢個咧，頭先亦都提到少少通關嘅問題啦。咁而家咧都頭先我哋分別問譚耀宗啦，同埋田北辰咧，佢哋都有一套嘅諗法啦。咁我又想問下你，即係其實你都覺得如果大家要通關嘅話咧，即係有一個通關碼係可以互相啊去能夠話俾對方知究竟去過啲咩地方嘅。不過實際去做的時候，你又覺得應該怎樣去做？是不是要有一個定位追蹤啊？是不是要有實名登記啊？是不是要可以讓市民自主地去申報啊？怎樣的做法你覺得會較為理想啊？ 不 大家我諗對嗰個通關碼唔能夠將佢放到太高嘅位置喺整體嗰個防控度，因為你通關碼咧其實係一個事後補救措施咧，即係好話唔好聽咧，你要用佢嗰陣時候咧，其實個個案已經係輸出咗，已經對人已經構成咗風險啦。跟住之後能夠做到幾多咧？其實都唔係話真係萬能嘅。如果萬能嘅，你根本上喺內地又好，澳門又咁就通關碼。又都唔好話仍然不斷都有一個所謂一個爆發啦。咁、而你實際上內地咧通關碼淨係佢嗰個行動嗰個追蹤系統其中一部分嘅。內地尤其是佢嗰個實名制嗰個訂飛啊，嗰啲對嗰啲跨境嘅人嗰個活動咧，其實嗰個發揮嘅作用可能係重大。咁、我哋香港咧，其實係話真係話要唔好即係話輸出咧，最重要都係我哋點去檢討外防輸入，同埋要將嗰、那個即係話你係如果真係有漏洞輸入咗咧，你都一定係個檢測密度咧，能夠喺譬如兩三日內發現呢、這個，我唔好俾佢走入我社區咧，呢、這個最重要。個通關碼咧，其實基本上係主要係幫助一啲有過關需要嘅人士，可以俾對方係繼續咁追蹤。咁其實昨日啊，食局長都講咗三個唔同方案咧。雖然頭兩個方案就會比較依賴嗰個申報人去即係話申報一啲嘅嘢，而呢樣嘢咧就可能淨係比較適合一啲即係好人少嘅一啲嘅好特別嘅組別咧，少量嘅，咁你個監控嘅成本比較低咧，那個就得。但佢第三個咧，其實係實際上都係一個可行的一個過關碼嘅方法嚟嘅，即係你將安心出行係將佢轉碼過去咧。嗰樣嘢咧，其實由於你本身咧係即係兩個系統，我哋嗰個過關碼，我哋嗰個安心出行同內地嗰個健康碼咧，其實兩個都係有一定嘅類似嘅地方，兩個都唔係一個自動記錄行蹤嘅工具，佢都係要透過個數碼嘅。咁由於香港入面咧，我哋數碼整體用緊安心出行，內地咧係用緊個健康碼咧，其實而家我哋講緊係點將個資訊轉過去。如果你話係究竟係自愿啊，定話非自愿咧，其實入面咧。你如果是要過去的，咁你當然嗰樣嘢變咗係個必定嘅要求啦，即係其實變相就話你去入去嘅，咁就變咗個強制。你唔去嘅當然係自愿啦。 明白。 咁而你本身我哋兩個系統嘅其實唔同咧，就係話嗰個安心出行咧，嗰個資料就存喺我哋嘅手機度，而內地嘅健康碼咧，可能佢有中央系統記錄嗰樣嘢。但問題係啲過關嘅人士咧，你要過關嗰陣時候咧，你只要將你嗰個行蹤，即係過去嗰14或者21日嘅行蹤咧，係轉咗過去對方嗰個系統度咧，咁其實呢個都處理咗個問題。至於嗰啲你話係嗰個手機入邊嗰個要實名制咧，咁你當然如果全港入邊你要轉實名制，我哋唔係一朝一夕做到啦。但調翻轉頭，你要過關嗰啲人，你要準備咗用一個實名制嘅手機，然後過去有啲申報嘅程序咧。你話你用咗邊個手機啊？嗰啲地址要俾咗嘅咧，嗰啲就係為一樣啦。你有咁嘅需要，你要有嘅要求係免檢疫通關嘅，咁你必然要符合當地嗰個法規嗰個嘅規定咧。咁而呢樣嘢嘅其實都喺以往嘅好多嘅過境嘅啲要求，就算去其他地方都有類似嘅。即係就當時嘅疫情啊，有啲唔同嘅要求啦。咁其實嗰啲其實基本上又唔係一個大問題。同埋我哋一定都要睇睇個時間嗰個可行性，因為我哋如果係完全改曬我哋本地嗰個系統咧，根本上你冇可能喺幾個月咧能夠順利運作。而你過咗下咁個冬天之後咧，其實全世界一係個疫情咧係不斷爆發，一係個疫苗覆蓋不斷提高咧，其實個病係越嚟越風土化啦。而好多地方就算唔風土化，政治經濟壓力都令佢必然要開放。其實到嗰陣時候咧，無論內地同香港咧，都係要睇即係點同其他地方通關啦。嗰陣時就可能唔係一個時間咧，我哋嘅著眼點係會講緊啊，淨係話同一啲低風險地方通關。所以我哋都唔能夠即係話咧，係唔真係利用呢幾個月時間咧，係盡快做好呢樣嘢。當然咧，如果你能夠喺聖誕新年之前能夠做到咧， 咁你當然咧入邊咧對我哋本身成個經濟民生咧，其實嗰個影響嗰個幫助會比較大啲。 嗯，其實除咗外防咧同埋一個通關碼問題之外咧，都仲有另外一個想請教下梁志超嘅，因為咧就早前咧見到就係呢個嘅內地同埋香港嗰個嘅專家對接會議之後咧，就見到中大嘅呼吸系統講座教授許柱昌有個講法，就話其實內地都好期望香港嗰個防疫嘅措施咧喺擴內防擴散嗰度都做多啲。因为他最担心就是本港的出院的条件，其实现在香港的康复者出院的条件和内地可能的分别在哪里，如果大家要互相调整的话，你觉得又是简不简单 的？我想内地呢由于他们的复原很大，他对一些所谓复阳性的这些这样的个案呢，他们都是非常之紧张，因为呢就虽然即係话呢啲复阳个案呢佢个传播风险係应该係极低嘅，但係由于有生物差异呢，亦都有呢个新嘅变种病毒嘅不确定性呢，你又唔能够绝对排除佢一定係冇传染性，所以佢哋嗰啲复阳个案呢全部都係会触动佢哋本身成个防控机制。咁事实上我哋香港啲复阳个案我哋都会触动啲强检呀限制检测嗰啲啦。咁而我哋以前嗰、那个是话你利用，即是话佢发病咗系一段日子，如果佢就系话系已经个好病征好转啦，就算一个好低病毒量嗰啲，你都可能会俾佢出院。出咗院之后入边咧，你亦都唔会即系话系需要一段时间嘅，即系譬如话一啲嘅家居嘅一啲嘅检疫啊，或者一啲嘅特别嘅一啲嘅隔离检疫。而佢哋内地咧，就是会有14天的，即是说他们都是要，即是说是要的一个隔离的观察。 理解啊，今天多谢梁志超和我们分享，时间关系跟你倾到这里先。 立法会会期内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正是研究在相关的立法当中加入间谍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接受文汇报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主要是针对代理人，但是对于真正的外国间谍从事间谍活动并没有怎样涵盖到。他说从修例风波至今，有很多证据显示香港存在间谍活动，他强调香港是有必要立法加强规管间谍活动。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逐步在全港18区设立地区康健中心或者康健站，充当基层医疗服务的枢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接受明报专访的时候表示，政府会循五大方向制定基层医疗健康服务的可持续发展蓝图，包括重整公私营基层医疗服务，避免公共资源太多重叠。他亦都留意到长者医疗券未必用得其所，当局会检视。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港府正是积极同内地研究免检疫通关。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昨日说，已经向内地专家提交涉及通关的研究报告。当局建议健康码的具体操作，除了包含用家的个人资料、健康申报、检测结果，亦都可以考虑加入接种新冠疫苗记录，亦都正是研究让用家自行记录行踪去到港版健康码。如果获得用家同意，亦都可以将安心出行的资料上传到系统。经济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快速支付系统转数快昨日进行系统维护，因为遇到未能预见的情况，导致服务暂停时间较原定延长多5个钟头，到下午1点才恢复服务。是转数快自从2018年9月底启用以来，罕有出现服务延误。金管局解釋，今次系統維護由於涉及系統遷移安排和提升，較過往的系統維護工程複雜，該局就事件對用戶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香港近期出現一宗源頭不明的新冠病例，人大常委譚耀宗不獲批赴京開會，反映內地對香港的防疫仍然欠缺信心。除非港府進一步提升防疫的嚴謹度，與內地的準則趨近一致，否則通關難望在短期之內實行。社論說，有關過關碼的使用，政府雖然已經作出了更新，但仍然未能與內地的健康碼看齊，如果要實現通關，必須要有更大突破。星岛日报社论。 大公报社评，创新及科技局已经向内地专家提交报告，详列通关码的三种选项：自行申报行踪、自行对比高危地区、接入安心出行资料。社评说，抗疫不可能建基于自行申报， 相關建議實際上是另設一套與內地健康碼不一致的系統，亦都不可能起到有效的疫情追蹤作用。如果你這個方向推進，通關將會遙不可及。大公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就說，資本水浸帶來股樓以及大宗商品價格大漲，社會財富分配剪刀差越來越大，結構性貧困已經成為香港減貧的最大挑戰。社評說，單一修補減貧安全網已經不足夠，必須要用綜合性創新辦法解決，包括研究稅制改革，提升二次分配力度，以及統籌社會慈善力量，最大限度提升滅貧扶貧的效能。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说，施政报告提出发展北部都会区，由于没有具体的财政预算以及时间表，被评为空中楼阁。社评说，要将立意变成现实，最大的要求是特区政府要改变现时和深圳市政府的协作模式，以及要有急起直追的魄力，否则香港空有规划与理想，深圳是不会等香港叹慢板。明报社评。 日志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啊，就系、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咁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车龙尾消散啦，排到去彩虹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入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喺青沙公路近住美林村啊。咁重复多次啦，大埔公路入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对出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咁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喺青沙公路近住美林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利安苑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舌病是一种无传染性的自身免疫系统病，任何人都可能会患上。 这个病不单止对皮肤有影响，还可能会引起关节炎，甚至关节变形。 每年10月29号是世界人舌病日，趁着这个日子多些关注这个疾病和患者， 希望他们积极面对，对抗人舌病。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正拎一点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021年10月18日，政府研究健康码，谭耀宗指内地未必接受主动申报行踪。转数快服务一度额外暂停5个多小时后恢复正常。新增3宗输入个案涉变种病毒。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九点啱啱十二分，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今日有张凤平喺度啊！嗱，啱啱嗰一个钟头咧，我哋就同大家去讲咗啦，内地同香港要冇隔离咁样去通关嘅话，有啲咩条件嘅？大家有冇啲咩谂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电话旁边就有李生喺度噶 ，Hello， 李生，早晨你好。 早晨，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啊，点啊？ 系我对于嗰、那个通关嗰咩内地话即系要。香港人設呢、這個安心出行同埋健康碼合併啊，嚇、 嗯， 即係頭先阿田北辰講咁樣，即係我覺得係又似阿薛局長咧、 嗯， 真係我覺得你做乜要其實有啲嘢咧係唔可以俾人揀嘅，你而家唔係話買菠菜嗱你揀啦咁樣，即係你出三個方案，即係你譬如話要人哋自愿咁樣去將啲資料。俾即係交去嗰、那個即係傳上去嗰、那個嗰、那個 Apps 呢樣嘢根本上好離地嘅，尤其喺香港好多人都唔信內地或者唔信任何人，即係話要有私隱，佢點會下載落去嘅啫？係咪先？點會俾嗰啲個人資料你咧？唯一可行就係話呢啲情況就係強制性話啊，即係你去邊度？就即係記錄低，等人哋容易有咩事可以揾到你。 嗯、 即係等於你去間餐廳嗰度食嘢，有間餐廳譬如話啊，佢限時你只可以食一個鐘嘅啫。即係因為佢即係可能人流太多。咁你一係又入去食，一係又唔入去食嘅啫，啱唔啱啊？ 咁、嗯、其實如果你咁樣講嘅話，譬如要有一個嘅就強制要去做啦，你覺得應該全民啦，定係可能真係要需要出入境嗰啲先至做，定係點樣啊？ 全民當然全民就最好啦，但係有啲人都就會話：喂，譬如十個係只係得三個入去，即係有需要入去內地嘅，咁變咗嚟講，嗰七成人一定會反對。我覺得就係你如果你入去，你就要就可以做呢樣嘢，就冇得減。就係、是、因為你食得鹹魚抵得渴，你入得去嘅或者你想入去嘅，你咪要做呢，起碼係咁樣做咯。即係你係即係登記咗個 Apps， 即係你係將你嘅資料係交付俾人，咁你先可以入去。咁係好正常嘅一樣嘢，你做咪去做囉，唔、做嘅嗰啲咪唔做囉、即係有乜理由仲要俾人揀嘅啫？仲有我仲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即系豁免嗰样嘢，豁咩免啫？而家系有疫情啊，系嘛？同埋即系想当年就系有麻风，或者系伊波拉，皆因嗰啲就系你嗰啲新冠病毒就系有咩事起上嚟，冇样睇啊嘛，唔核突啊嘛。你睇下，如果你话呢两种病毒系而家仲系发生。我想冇人可以豁免。我觉得如果你话豁免得，只系一种生命可以豁免，就系、是、动物，除非佢系动物啦、 啊， 就可以豁免。 好啊，多谢晒李生你嘅意见啦。讲到健康码同埋咧豁免强制检疫嘅意见嘅，跟住电话旁边仲有陈生喺度啊。陈生早晨， 早晨啊，小姐。 系早晨啊，点啊？想讲啲咩话题嘅？ 嗱，我今日讲健康码。 嗯。 本来在电视讲咧，就全通通睇得到。啊，应该呢啲咧，嗰啲港澳、嗰啲港英、留翻大力落嚟咧，呢班教官咧去识屎啊！ 好啊，陈生啊，嗱，我哋咧就都唔会做一个嘅人身攻击噶。不过我谂啊，可能咧即系大家讲到去健康码嗰度咧，都有各自唔同嘅睇法同埋谂法噶啦。可以打嚟1872311话俾我哋知嘅。咁一阵间翻嚟咧，我哋同大家去关心一下另一个话题，就讲到转数快啊。寻日曾经咧一度比较长时间咁样暂停咗服务，有冇影响到你哋咧？如果系有嘅类似经验嘅话，都不妨打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1872311。先休息一阵。 边个话人老咗生活就会失去色彩？长者嘅生活其实可以活得更丰盛。 为咗建构一个年龄友善嘅城市，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推出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 计划涵盖房屋、交通、公民参与及就业等八个范畴。 想知多啲，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首下流程时段内播出嘅灵活城市资讯集。 1872311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翻嚟千禧年代啦，嗱，寻日咧就大概系去到一点钟咧，先至见到转数快就系恢复翻个服务。咁啊，点解呢个状况嘅咧？发生咗啲咩事咧？本身佢哋话系统维护啊，就预计系凌晨两点九去到朝早七点九咧，先至系会做个维护，系牵涉到一啲嘅系统迁移安排同埋提升嘅。不过到朝早九点半嗰阵咧，金管局就话过程当中遇到一啲未能预见嘅情况，就唔可以完成个维护，所以就有个后备方。结果咧就个服务暂停，去到一点钟先恢复翻。发生咗乜嘢事咧？究竟啊有机会系出现啲咩状况咧？我哋喺电话旁边请嚟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同我哋分析一下。早晨啊，方宝桥。 早晨啊，张凤平。 早晨啊，其实咧我就即系睇翻啦呢一个嘅状况，话去做维护，咪通常可能都见即系呢一啲唔同机构应该都有做类似嘅工作噶。咁啊，今次出现一个比较长时间嘅暂停服务啦，你觉得有啲咩可能嘅原因啊？ 嗱，你有冇试过喺周末夜晚啊好夜啦，即系去上呢、這个呢、這个？網上銀行啊，夜晚轉數啦，好多時都做唔到。好多銀行咧，都係趁嗰啲禮拜六深夜、禮拜日凌晨咧，就做呢啲系統維護，即係我哋英文嘅 system maintenance 咁樣啦。咁啊，去搞 server 又好，搞個網站又好，個網頁又好，要更新個系統又好，咩都喺嗰啲時間做。點解咧？嗱，今次咧正正咧就見到咧個效果係咁，因為如果假設咧，你喺通常係一兩點啦，好似港鐵都係收兩點，跟住六點又開翻咧，個個都係靠呢啲時間做嘢。咁啊，尤其是週末啦，如果到做完之後起動唔到，咁都係禮拜日上晝咧，即係都一定有人用緊嘅。講真，而家轉數快喺度900多万用户咧，即係其實一定有人用緊。問題就個影響冇咁大。好啦，咁今次就做到話做到六七點搞唔到，咁於是乎就 fall back 啦，即係話還原翻個基本部咧，就翻本來嗰個設定，就唔佢哋係應該我嘅理解咧，佢哋就係準備要去搬嗰、那個伺服器去第二度啊，譬如係咁或者搬個資料庫去第二度咁樣。咁但係因為搞唔到嘅時候，於是乎咧就還原啦。好啦，咁還原嘅時間咁又嘥咗幾個鐘喎。嗱，你見佢搬又用咗幾個鐘，還原幾個鐘。咁禮拜日咧朝頭早咧，始終影響冇咁大。如果係發生喺今日咧，就大件事啊！即係譬如禮拜日做，今朝搞唔掂咧，咁今朝你諗下，其實好多人係用緊轉數快做緊，除咗我哋啲私人轉帳啊，話去增值我哋啲支付工具之外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咧係一啲，譬如話轉錢去銀行買股票啦，轉去買商業票據啦，或者係去電匯啊，或者總之有好多呢啲嘢咧，大額轉帳都用緊轉數快啦。咁所以咧，其實點解佢哋要揀禮拜日做咧？我相信都係呢個原因。其實好多銀行都係咁樣做，呢個就一啲都唔奇怪。最奇怪咧，其實就係話其實我哋見你好夜之後再出新聞稿咧，都有講咧，就話其實佢哋本身係有兩個伺服器一齊運作嘅。咁佢應該係搬一個去第二度嘅時候咧，就發現佢嗰、那個唔係好穩定，咁於是乎就還原啦。咁所以話其實咧，佢呢啲方案咧本身係一個後備。不過如果而家連個後即係後備有問題，就連個主要嗰個都一齊停咧，可能就因為都係周日啦，所以就穩陣啲起見就去咁樣做。但如果日常嘅情況之下咧，嗱呢一個都一個應該佢哋去檢視一下嘅問題，就話如果日常發生一啲又係估計唔到嘅問題，而導致到得翻一個試位嘅時候，咁我哋咪突然間又冇咗轉數快嗰呢個服務，因為轉數快呢個服務已經實在太過深入民心啦。我估都真係要去評估一下咯。 其實我哋都有問過金管局啊，咁樣金管局發言人嘅回覆咧都係話啦，轉數快要有兩個數據系統同時運作嘅。今次咧就係搬遷個後備系統去新地點嗰陣咧，個後備系統同主系統嘅連接就出現唔穩定嘅狀況，咁啊導致到出現呢一個嘅延誤啦。咁啊，其實呢一啲。即係譬如話，可能係兩個系統，大家可能出現有個連接不穩定啊，咁係咪可能好多時做維護嗰陣都成日會出現嘅咧？有冇方法話可以避免呢啲狀況㗎？ 其實就好常見嘅，即係我哋當好似一面鏡咁嘅。總之呢邊呢個系統做嗰樣嘢咧，嗰邊咧都會幾乎係同步咁將啲數據搬過去。假設如果嗰個主系統有問題，嗰、那個副系統都仲喐啦。咁但係今次因為譬如一個系統有事唔穩定，而要另外嗰個系統都要停埋咧，就比較少見嘅。同埋如果真係咁嘅話，頭先都講啦，假設喺一般嘅情況，好似今日咁，突然間嗰個副系統冧咗，得翻個主系統我行緊嘅時候，咁會唔會？其實應該仲有第三套方案可以令到呢個服務係唔會停頓咧，因為停頓每停頓一分鐘咧，可能好多人都唔見好多錢噶啦。咁我覺得其實金管局都應該考慮一下嗰個系統嘅設計上面係咪有需要要改進咧？即係話除咗做呢個所謂嘅鏡面嘅鏡子嘅動作咧，即係我哋叫做 mirroring 啊，我哋叫英文叫做，即係去做一個鏡子嘅係伺服器之外咧，其實係咪仲需要再多一套後備方案，令到本身是但有一隻？甚至乎係兩隻都有事嘅時候，仲有冇第三套方案可以做得到呢、這個，就令到呢個服務唔會停頓，或者唔會停頓咁耐咯？ 這個咧都係金管局佢哋嘅講法咧，就話即係為咗確保個運作唔受影響，咁所以就有一個應變嘅方案啦，嚟到還原翻就頭先阿方寶橋咁樣講啊。不過咧，即係正正就係提出個問題喎。今次嗰個還原咧要用多幾個鐘頭啊嘛。咁呢一個嘅狀況係唔係即係可能平時喺其他嘅金融機構你認識嘅？當中做出呢啲維護，係咪都好似你咁講，需要有第三套系統嚟到去做一個支援先至係足夠嘅咧？因為你話啦，金管局之前講啊，九月底咧轉數快是有907萬個帳户登記咗，咁啊影響啊，即係可能相對大噶嘛。你又有啲即係點樣嘅建議可以俾翻佢哋啊？ 所以我覺得剛才講啦，其實嗰個系統設計上面真係要再諗一諗，就係話假設譬如話今次就可能係搬嗰個伺服器去到有啲唔穩定嘅情況，咁假設下一次譬如話我哋成日都諗呢啲問題，譬如話停電啦，好多好多系統設計都會諗埋呢啲嘢，就話譬如話喺嗰個兩個伺服器互相做呢個後備嘅時候咧，第一唔會擺喺同區啦，我唔係話佢而家係啦，即係譬如可能佢唔會同一區，因為你有時譬如話突然間一個區停電咧，即係譬如話中環區突然間停電，咁就影響曬所有嗰兩個伺服器或者三個數據中心啊，咁諸如此類啦，咁所以唔會擺埋一齊啦。咁同埋嗰啲網絡設備咧，都係非常之要非常之穩定啦。全部都係後備，即係話甚至乎啲基本上連互聯網供應商啊，所有嘢啦，都係一個後備方案，防止咧嗰個咁嘅情況發生。即係甚至乎連電網都會考慮，即係頭先講啦，如果停電，會唔會係一間電力公司唔得，甚至乎考慮兩間唔同嘅電網，令到嗰、那個整個系統個運作係唔受影響啦，呢啲全部咧都係系統設計裏面都需要考慮嘅方案。 最後咧，想問一問方寶橋啊，其實今次嗰個系統就暫停咗頗長嘅時間噶嘛，咁啊對於即係普遍啲用家，你覺得個影響大唔大嘅咧？會唔會可能有啲未完成嘅交易之後先至會有個金錢損失？會唔會咁樣延後出現噶？ 我諗禮拜日咧相對就可能少啲，我都諗唔到啊！即係譬如話，一般就我哋小市民都係去增值嘅八達通啊，增值下支付寶啊，或者即係過下數俾人買嘢過唔到啦，可能就係呢啲情況。當然啦，可能有啲商户都會覺得啊，咁我咪做少個生意咯，之後就因為啊嗰個人嚟到嗰個八達通又冇錢喎，又冇增值到喎，咁樣即係諸如此類有呢啲問題啦。咁喺禮拜日咧，仲有啲咁嘅情況發生。但係如果一般嘅情況，好似頭先我講周平日嘅時候咧，你如果要轉錢去買股票，咁我如果轉唔到買唔到股票嘅時候，會唔會我賺少咗錢咧？或者我有一單生意一定要今朝一定要過到數，如果唔係個貨主又唔俾貨我啦，咁跟住我損失，即係會有好多呢啲牽連咯。因為始終而家最大問題就係話咧，轉數快已經唔係淨係做緊小額交易。好多大額嘅轉帳咧，都已經轉咗用轉數快系統去做啊！好多銀行與銀行之間嘅轉帳，好多都已經用埋呢個轉數快，就已經撇除咗啲舊系統，所以嗰個影響都非常大啊！其實如果要喺週平日發生，會好大咯。 明白，多謝曬方寶橋啊！我哋傾到呢度先。如果聽眾咧有你哋意見嘅話，歡迎繼續打嚟1872311嘅。我哋電話旁邊有羅生喺度，佢想講下健康碼嘅話題喎。早晨，羅生。 Hey, 早晨，主持你好。 健康码那里你有什么想法呢？ 健康码呢就说香港就想着跟足内地那个做法去通关。我想是挺难跟到足了。我在上个月中呢我就回到内地，就是足足隔离了21天在酒店。 咁我係上個禮拜翻嚟嘅，翻嚟香港從梅開二地環。咁內地咧係嚴謹到係乜嘢咧？你搭地鐵又好，高鐵又好，你唔出示個綠碼係唔會俾你入閘上車嘅。跟住好啦，我去到內地廣東省，跟住就我要租個酒店住啦。咁酒店嗰度，我當然我亦都要出示我有綠碼啦。綠碼完之後咧，有個叫行程嘅喺電話度嘅，喺追蹤到嘅。出示埋行程，佢話：咦，阿羅生，你隔離過我喎？我係啊，係需要一個叫隔離文件，因為我哋隔離完之後咧，份文件俾我哋嘅，要出示埋俾佢睇，證明咗啦，先至俾我哋租酒店嘅。咁我想問下啦，咁嚴謹，你香港做唔做到咧？ 嗯哼， 個個怕追蹤俾人，係咪？咁你係咪真係做到呢樣嘢？即係你搭地鐵、高鐵、巴士、任何食肆啊，你唔出示綠碼，人哋唔會做你生意趕你走㗎。 嗯， 唔該你出去啦咁樣，你俾個綠碼我，除非你嘅身體個狀況係唔可以嘅，你份證明文件嘅，否則嘅話咧，食都唔俾你入去食㗎。 好啊， 呢樣可以。 阿羅生啊，即係你話咧，而家其實就暫時咧就有人建議啦，就話係咪可以跟下內地嗰套啦？不過睇翻即係政府嘅立場上面啦，佢哋就冇講到話要跟足內地嗰個嘅健康碼嗰個做法嘅，反而調翻轉啦，即係見到薛局長嗰個嘅提出嘅建議咧，就係話啊，俾香港市民自己每日主動咁樣去申報翻自己行蹤啦，又或者咧佢就係俾個嘅高危名單你哋自己對翻啦，再唔係咧就係你哋同意嘅話，就將你哋嘅行蹤咧就擺上去健康碼系統。咁你自己又覺得即係呢一啲嘅做法，又你覺得好唔 OK 咧？係譬如你經過咗上次喺內地嗰個經驗之後， 其實係 OK 嘅，因為各有所需啫嘛。譬如我真係需要上去啦，咁我咪用咯。咁你用得，你預咗個私隱係冇咗噶啦。你上得內地，你攞回鄉證，我送咗辦份文件，我成個回鄉證俾內地嗰個公安機構啊。撳我個號碼出嚟，已經知我香港地址，我嘅電話號碼，我屋企有咩人啊，出曬嚟啦啲資料。 嗯哼， 其實我各有所需啫嘛， 係 咪？我反而我笑翻香港咯，點解連檢疫酒店都可以被人手甩咯？我喺內地隔離21日，心理醫生每日同我去量體温啦，隔幾日就話核酸啦，人哋係好嚴噶， 理解。 層樓係封晒㗎。 好啊，多謝曬羅先生你嘅意見啊，我哋先同你傾到呢一度。如果大家有你哋嘅諗法嘅話，繼續打嚟1872311。 囡囡啊，啲字寫得唔夠整齊，擦曬佢寫過啦。囡囡啊，啲頭髮咁亂，扎馬尾企理啲啊。囡囡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壓力。俾啲空間大家，揾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學下放鬆，學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挺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内地因应本港疫情，不批准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稍后出席在北京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全国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表示，他和专家亦都商讨过，看不到今次中央是纯粹从卫生角度出发。田北辰在本台《千禧年代》说，据他个人估计，中央今次的决定属于表态，认为香港港籍都不听，包括本港出现输入确诊，检疫酒店出现酒楼个案，有获豁免检疫的领事馆人员确诊等。他认为本港可以考虑缩窄获豁免检疫人士名单。他认为本港可以考虑要求内地，本港可以考虑要求进入内地的人士装设实名制并附有追踪功能的健康码。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同一节目说，现时检测高危组别未有加密次数，加上获豁免人士五花八门和住在多层大厦作家居检疫，批评政策自相矛盾。 內地新增2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兩宗是本土病例，都是來自西安。另外新增9宗無症狀感染病例，其中兩宗是本土個案，都來自雲南。美國軍方表示，美軍導彈驅逐艦杜威號聯同加拿大護衛艦温尼伯號在過去的星期四和星期五通過台灣海峽，以展現美國和盟友對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承諾。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表示，東部戰區組織海空兵力全程跟監警戒，指美加勾連挑釁，搞局之事性質惡劣，嚴重危害台海和平穩定，重申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戰區部隊時刻保持高度戒備，堅決反制一切威脅挑釁。因為泌尿系統和血液感染入院的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留醫6日之後出院。75歲克林頓在妻子希拉里的陪同下，當地星期日早上離開加州一間醫院。克林頓被問到有什麼感受的時候，向記者豎起手指公。主診醫生說，克林頓的白細胞指數已經恢復正常，將返回紐約的家中完成抗生素療程，醫生會繼續監察進展。克林頓上個星期二因為不適被送入醫院接受治療，其後被診斷出患有泌尿系統感染並擴散至血液。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早上稍涼，日間最高氣溫約26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星期三雲量增多，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天氣較涼。室外氣溫23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5,319点，跌11点，总成交10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6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14,302点，跌11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94.4，跌2.2；龙源电力16.06，跌3.2，跌3.2；阿里巴巴161.3，跌5毫。友邦保險87.8冇升跌，中國平安56.6跌8.5，安踏體育124元升2.6，美團277.4跌3.4，創科實業153.7跌9，惠柴動力14.7跌1.8，信義光能15.98升8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779，日元114.14，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7，人民幣6.434，英磅對美元1.374，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42，新西蘭元對美元0.708。日經平均指數報28,978点，跌89点。港金現價報16,430元，比上日收市跌1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1.21美元，賣出1,771.9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大埔公路入翻去大埔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嘅收费广场。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去到美林村对出。咁因为呢一宗嘅交通意外，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咧，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重复多次啦，就系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城隧嘅收费广场。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去到美林村，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咧，因为呢一宗意外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 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嗰条支路咧就车多，车龙去到城市花园。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喺新界德士古道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左转去洋屋道一段挤塞，车龙排翻上去荃湾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眼科医院、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医学组织联会、中西医结合学会。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1年10月18日，政府研究健康码，谭耀宗指内地未必接受主动申报行踪。转数快服务一度额外暂停5个多小时后恢复正常。新增3宗输入个案涉变种病毒。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啊，9:38，星期一嘅朝早有张凤平喺度嘅。咁我哋咧头先啊喺8点到9点啊讲过究竟啊嗰个内地同埋香港个通关安排啦。咁啊，如果大家有意见，打嚟1872311，我哋电话旁边咧而家有陈生喺度嘅。早晨啊，陈生。 早晨啊，就冇办法啦，我哋政府啲官咧就超级离地之中嚟讲嘅时候咧，佢唔会喺人企喺人哋个角度去谂嘅。就即係佢只係諗翻自己 ，if then else， 即係俾人哋選擇。其實根本咧，就大陸就唔會俾你選擇嘅。就唯一個選擇就話咧，你就一定要揭開你自己嘅私隱。因為大陸咧到今日為止咧，唔好話香港人啦，好多外國佢都唔俾入嘅。你入得嚟大陸嘅話咧，就麻煩你咧就唔該你揭開你自己嘅私隱。如果你要有私隱嘅，就麻煩你咧就唔好入嚟大陸啦。其实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局长呢，即是想这么多东西，出几十万辆，他可以做这么低劣 的决定的，什么设计啊，其实根本就不是的，应该就直情问大陆，你想要什么设计的，我就告诉香港人知，你香港人接受的，你就上大陆咯，你不接受的，对不住，我就 reject 给你，在澳门大陆都不给你过的。你唔需要俾其他人選擇，你嘅選擇唯一選擇就跟翻大陸嗰度，就咁簡單。即係我唔係好明點解咧，我哋到今日為止，我哋嘅香港啲政府官員咧 rubbish 嘅，真係 rubbish 嘅。點解個思維咧仲係企喺翻嗰個民主，好似好民主？其實基本上，喂喺咁嘅疫情嘅之下，根本就係好多地方都冇民主噶啦。民咩主私咩人啫？一私人嗰陣時候，調翻轉嗰陣時候，我咪唔俾你過關，唔俾通關。如果大陸今次如果唔係阿陳耀宗嗰單嘢嗰陣時候咧，我諗仲有排傾有排搞啊！唔該薛永恆嗰度啦，唔該佢係直接問大陸你想點做，你想應該點做，快快脆脆。我希望我喺農曆年之前，我本來諗住喺12月嘅，但係而家都唔期望啦。我希望喺農曆年之前咧都可以通到關， 走去行下啦，我依家就困咗喺香港就快两年啦。 明白， 喐都唔喐得啊。 好啊，多谢晒陈生你嘅意见啊。咁啊，听众咧如果有另嘅谂法都可以打嚟1872311嘅，或者我哋又转个话题啊，去讲一讲喺公务员招聘方面嘅话题啊。咁其实咧而家咧公务员要去入职嘅话咧，中学程度以上嗰啲公务员职位咧，都一定要系喺基本法测试嗰度合格先得噶啦。呢、這个咧就系今年8月开始嘅要求嚟嘅。咁而喺施政報告咧，就進一步講就話，港區國安法咧都應該納入去公務員招聘個考試範圍嗰度。咁而家咧，公務員事務局個局長聂德权就話，希望出年年中啦都可以加到呢個考核啦。咁亦都估計會用選擇題嘅方式嚟到去考過。咁大家有啲咩嘅諗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咁公務員工會又點睇咧？喺我哋電話旁邊亦都有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酬廷喺度噶。早晨啊，梁酬廷。 早晨啊，主持啊， 早晨啊，其实而家都系睇到咧，即系政府嗰个要求啊，你觉得呢个应征嘅门槛同埋要求咧，你觉得系点样啊？ 嗱，而家嗰个门槛咧，我哋睇到就系高咗嘅。 嗯， 咁特别嚟讲咧，我哋睇到咧，即系吓，局长都讲嗰、那个招聘方面咧，特别 AO 啦，系咪？以前系天之骄子嚟嘅，系嘛？即係好似古代咁樣，如果你入到去政務官呢個行列咧，其實你就平步青雲嘅，即係有機會咧，你係會將來去到咧係制定香港個施政嘅政策啊，或者係可以去到好似林鄭咁樣做特首都得嘅。咁但係喺而家嗰個環境裏面嚟講咧，因為大家都睇到啦，即係公務員咧面對好多即係不明朗嗰個因素啦，招聘嗰方面嚟講，吸引性咧同以往嚟講咧就大打折扣噶啦。響我哋睇到咧，即係響舊年咧嗰個一般性嗰個招聘，即係嗰啲文職人員啦咁、過往嚟講咧有幾萬、3万幾人去申請呢啲職位嘅。咁但係嚟講咧，喺舊年嚟講咧，嗰、那個大型嘅招聘裏面嚟講咧，就已經跌到落去咧，得翻20000幾人，即係唔見得31000人。咁嗰個吸引性咧，我哋睇到就係話未必係咁吸引啦。由於嚟講咧，而家公務員嗰、那個福利同埋前景嚟講咧，同市場上面咧都相若㗎啦。咁所以咧喺現階段我哋睇到咧，即係話公營機構啊、私營機構咧，或者大機構咧，係其實係同政府係搶緊人才嘅。咁、如果嗰個門檻係一路係咁高上去嘅話咧，咁其實嚟講咧，即係嗰個令到一啲考生咧，可能會係即係卻步嘅。即係我哋希望咧嚇嗱，即係我哋睇到一樣嘢咧，佢而家話要一定要pass 嘅嗰、那個 基本法嘅測試， 同埋嗰個即係將來嗰個國安法啦，係咪都會納入㗎啦？我哋知道，咁即係過往我哋睇到一啲嘅考試嚟講咧，嗰、那個基本法嗰個分數咧，一般嚟係納入咗嗰、那個面試嗰個總分數裏面嘅，即係未必你一定係要攞到咧即係百分比一定係要 pass 嗰個 way 啦，係嘛？ 即係而家考15条，而家要合格嘅話就要啱8条啦。 系啦、即系以前就唔系嘅，以前你考到几多分就纳入去嘅啫，系嘛？咁即加埋落个总分度啊，咁即系而家个难度系高咗嘅、我哋睇到。 咁、其实你觉得咧，就呢个叫做话系升高咗嗰个应征门槛啦，都担心啊，会唔会影响到啲求职者嘅嗰个报考嘅意欲咧？可能转头去私人市场咁、但系咧，就见到局长嘅讲法就系话啊，佢都相信咧系需要投考者对基本法有一定嘅认识啦。如果系港区国安法嘅话，其实都应该要去，即系如果要报公务员，都应该要去了解。咁你对佢呢个讲法又觉得如何呢？如果真系要考啦，咁你觉得用咩方法？可能你会能够从嗰个门槛啊，同埋个考试个难度上面有冇个平衡可以攞得到啊？ 嗱，而家我哋要睇翻咧嗰个即系、你附加一啲国安法啊，即系基本法里边咧，我觉得嗰个门槛咧就即系唔即系未需要去到 set 到咁高咯，定系要佢即系成绩系要 pass 咯。即係佢擁有基本上個知識，我覺得就已經 OK 啦。咁當然之咧，我哋睇到咧，即係話如果你話請政務官呢啲咁嘅職位嚟講咧，佢要求應該係比一般嘅公務員咧應該係高一啲，因為佢將來係會涉及到咧協助去制定 嗰個政策噶嘛。咁喺呢方面嚟講咧，佢一定要熟悉呢、這個基本法同埋國安法裏面嘅條文啦，係嘛？但如果你對一般嘅即係公務員咧，文職一般嗰啲咧，我覺得即係佢哋未必去到咁高嘅水平咯。而且嚟講，你要睇翻咧，嗱，而家嗰個基本法嗰個普及教育咧，就已經係開始咗噶啦。咁但係國安法咧，仍然係即係未入納入呢個教材裏面嘅。咁啊，中小學生嚟講。即係而家都係佢個開始嘅啫，咁當然啦，我哋睇到將來嗰個成熟之後咧，你大家都擁有嗰個知識嘅話，咁我相信喺嗰段時間裏面，你話要求高啲嘅門檻，即係一定係要去達到某個分數咧pass 啦，你先至有入職嘅機會。咁因為而家大家要理解一樣嘢咧，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即係福利啊，喺。現階段嚟講咧，你同私人機構咧，其實去到大家平衡嗰陣時候咧，即係相約嗰陣時候咧，你對於政府嗰、那個即係嗰個招聘嚟講咧，嗰、那個喺呢方面有啲難度啊。將來即係入嚟肯入嚟做嘅人啊，因為你太多呢、這個掣肘喺度，因為大家要知啦，你入嚟第一件事你就要宣誓啦，係咪？咁第二嚟入咗嚟之後嚟講，大家都要慎言啦，因為啲嘢嚟講，你唔係立亂可以講得，因為你有陣時你嘅職位係都係會代表緊政府嘅嚇。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你哋又好小心噶啦，喺呢方面。 你講開呢、這個可能即係因為個門檻太高，會影響啲人投考嘅意欲啦。我又見到其實列局長咧有講過話，今年啊報考政務主任啦，即係 A.O. 啦，同埋行政主任 E.O. 嘅人數都跌咗嘅。A.O. 咧就由上年有14000去報考咧，今年就9700左右。E.O. 咧都係跌咗30%嘅。咁你又覺得呢個跌幅你會點樣形容啊？以前有冇見過啲類似咁嘅狀況？ 以前就冇乜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嘅，因為A.O. 同 E.O. 兩個職位嚟講咧，都係較為吸引一啲年青人咧，同埋一啲有識之士咧，係夢寐以求咧，希望能夠入到嚟，係嘛？即係呢個係即係前途方面係 O.K. 嘅。我哋睇到呢兩個職位，咁如果你話個門檻高咗嘅時候咧，有更加多嗰、那個即係要求嘅話咧，咁我相信咧，佢哋就未必係吸引到佢哋咯，因為而家你。市場上面我哋睇到咧，未來嘅日子裏面嚟講啦，嗰啲大機構一定係同你搶噶啦個人才，因為大家都理解到啦，喺最即係近呢年嚟，好多人都係嘛，即係中產特別中產嗰啲咧，嗰啲專業人士都即係就大量都流失咗噶啦，咁所以市場上係一定係要要攞翻呢啲咁人才翻嚟嘅，咁競爭上面係大咗噶啦，政府同出邊都咁，所以你。有乜嘢可以吸引到佢入嚟咧？咁樣係咪呢樣嘢政府真係要考慮，因為而家呢個即係除咗穩定兩個字之外，其實其他嘅face benefit， 即係嗰啲附帶福利嚟講咧，已經係出面都同你係相約，大家都即係冇乜即係優勝嘅地方啦。政府就 好啊，理解曬，唔該曬梁秋婷啊，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啊。咁啊，不過列局長都有講啦，話通常咧有啲大轉變發生，報考人數都會跌嘅，之後又會升翻。咁可能呢個咧就要將來去睇一睇個數字啦。不過而家呢個時間，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同大家關心一下啦。有調查發現買樓難會影響結婚意欲嘅，聽眾有冇同感咧？可以打嚟1872311。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你有没有想过城市里面的人流是有规则的呢？我说的规则不是红灯要停步或者此路不通的硬性规则，而是那些有一只无形之手指挥着人流的隐性规则。在不知不觉间，我们在某一个地点约见面，在另一个地点就保持走动。我哋会下意识咁觉得下一个街角见到便利店，又会尽量避开十字路口嘅人潮。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呢啲城市里面嘅隐性规则，呢本书由安妮麦柯莱同埋摩利兹普克豪尔所著嘅《城市密码：观察城市的100个场景》会好适合你。 正如呢本书前言提及，我哋嘅城市包含大量隐藏嘅相互依赖性。睇唔见嘅力量，以及决定人们可以喺呢个城市点样移动、聚会、停留，以及表现种种行为姿态嘅不成文规定。 而呢本书则包含咗100个观察纽约市苏豪区嘅简短心得。喺呢度，来自各种文化同埋出身嘅人过住佢哋嘅生活。举例，书入面嘅第57条，热狗档摊会摆在十字路口。作者话喺纽约，喺每一个有热烈社交生活嘅广场或者台街，你几乎一定都会喺转角揾到卖食物嘅摊贩，同埋一小群围绕佢嘅人。 同一个城市密码换成了香港这个城市，令我想起有酒楼的地方就会有报纸摊这个规律。除此之外的99条城市密码就留给大家自行阅读发掘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城市密码：观察城市的100个场景》，作者安妮·米柯莱以及摩里兹·普克豪尔，由行人文化实验室出版。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继续天气年代啊！呢一次同大家讲下咧，楼价贵、买楼难，点样影响后生仔结婚意欲啦？嗱，关注青年住屋联席同埋90后房屋关注组嘅调查就发现，有近40%受访嘅后生仔咧，都话因为买楼嘅考虑而推迟结婚嘅打算；有近60%嘅受访后生仔就认同买楼系结婚嘅先决条件啊！咁有70%咧，仲话买楼咧就系决定生唔生仔嘅先决条件添。咁啊，究竟呢个调查点做，仲有啲乜嘢嘅发现咧？我哋就在电话旁边找来关注青年住屋联席成员招国伟，在这里招国伟都是房委会的委员。早晨招国伟。 是，早晨。 早晨，其实呢今次你们做了这个的调查，就是怎么做，访问了多少人，同埋我想比较关心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数字呢，你真自己看完都觉得比较忧虑的呢？ 我们就在9月份都做了900多份问卷的。咁當中我哋就透過網上啦，同埋喺我哋街頭咧，都做咗啲問卷嘅回收啦咁樣。咁頭先都有大概講咗一啲即係重點啦，譬如話喺買樓方面嘅嗰個嘅意欲咧，其實就唔係太低嘅，都有40多%都希望話日後都可以買樓自住啦咁樣。咁但係反過嚟咧，即係對於買到樓一個嘅即係或者個機會或者係期望咧。成功得到咧就比較即係悲觀啲，即係有差唔多超過有一半嘅人咧都覺得買到樓喺香港今天咧都係一個比較妄想嘅想法。咁妄想嘅意思就係諗都唔使諗噶啦，即係唔會有機會成功得到。咁亦都有個分數上邊咧，亦都比譬如10分滿分比可以即係成功買到樓機會幾多咧？咁個分數都比較低，去到平均數都去到2.6分度。咁整體嚟講，我諗即係嗰個期望同埋嗰個即係實現到咧。中間都存在一個比較大的落差。 嗯哼，其實有冇話你哋個調查有冇睇得出咧？就而家可能後生仔啦，受訪後生仔佢哋個期望同埋個實際個落差係主要喺邊一度啊？爭咗幾遠啊？ 主要我諗都係樓價啦，大家都明白而家樓價都相當之高。咁同埋都有見得到咧，其實喺考慮申請一啲公用房屋，譬如話。公屋啊，或者以乎居屋嘅话咧，其实比例都唔低嘅，即系大概都40多%咧，都会有或者打算去申请或者申请紧咧相关呢啲公营房屋嘅计划。咁我谂即系都好明白，即系而家买唔到私人楼，转头可能买一啲资助房屋嘅机会咧，都希望可以争取得到。 嗯哼，咁其实头先你讲话啦，有超过半数嘅受访者都话，即系谂都唔使谂噶啦，买楼。咁其实你哋又有冇一啲嘅建议嘅方法啊，或者佢哋有冇啲嘅谂法啊？其实可唔可以去破除呢个咁消极嘅谂法咧？ 其實而家睇翻啲資助房屋個供應咧，咁當然同翻長策個比較咧，都仍然係有一個嘅缺口喺度嘅。未來而家我諗大概有平均每年除開咧，就大概6000多間度嘅供應。咁但係實際上我哋長策目標講緊9100間。咁當中嘅落差，咁點樣可以補足得到咧？其實我哋都嘗試去睇下有啲建議咧，譬如話可唔可以借助一啲私營嘅單位咧，譬如話可唔可以由政府提供一啲資助。俾一啲嘅即係符合一啲白表入息嘅一啲申請者咧，去購買一啲嘅私人單位。咁當然買咗之後，咁你咪知咗佢咪即係好著數咯。咁，但我哋建議就係買咗啲單位之後咧，其實呢個單位我哋要受到一啲居屋嘅轉售限制。咁當中有大概可能最高比例，我哋建議30%咧，都仍然係由翻即係房委會或者政府咧個權益上面咧去擁有翻嘅。 咁日後可能真係轉手又好，或者係補價咧，都要好似按而家居屋嘅方法咧去做。咁希望就話，除咗資助佢哋有一個咁嘅置業階梯之外咧，亦都避免咗話短期有一個所謂轉手逃離嘅情況。 嗯，有冇問過佢哋？可能真係後生仔，佢哋主要咧，通常嗰個負擔能力係去到一個點樣嘅水平？咁而家市場上面提供緊嘅選項係咪真係唔能夠滿足佢哋嘅要求咧？ 我亦都有問過相關，譬如話，即係如果可以負擔樓價係幾多度啦？咁都好即係理解嘅。譬如話，大概我哋叫到用一個600万嘅一個界線去睇翻咧，其實都大概有成5-6成度咧，都係話要即係可以負擔嘅樓價係600万以下。其實呢個我諗可能市場上而家有部分嘅單位都唔多，其實可能已經即係超過咗呢個數額都有。咁同埋都睇翻而家我諗。居屋方面咧，亦都過去上一期都參考緊一啲，譬如擴展市區同埋新界區一啲40平方米嘅單位咧，都大概係600万松啲度。咁我大擔心，如果樓價繼續上升嘅話咧，咁其實再落嚟真係要買得到可能。即5-6万嘅單位嘅機會都唔算話真係太多。 嗯哼，除咗買樓之外咧，頭先我都聽你講啊，話資助房屋其實都有啲係申請緊公屋噶。咁佢哋嗰個，我如果去估計嘅話，會唔會嗰個負擔能力亦都冇你頭先講緊嘅嗰班後生仔咁高？咁應對住呢一班人又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啊？ 其實而家講緊即係一個人申請大概可能13000咯，如果兩人嘅家庭咧就大概19000几。咁但係呢一個，如果對於可能青年人或者係做緊嘢嘅單身或者雙人嘅家庭咧，好容易超過呢個水平。但係又買唔到或者即係申請唔到或者揀唔到樓嘅居屋方面咧，咁其實夾咗中間。我哋都建議話會唔會係可以而家考慮，譬如房協咧都有類似一啲所謂越類屋村嘅一個供應嘅，都係嗰啲公屋嘅情況，但入息上面咧，佢要比公屋而家個水平會高一啲，大概可能去到30000到啦，一兩家庭。咁我覺得呢個嘅供應上面，如果可以一啲嘅增加嘅話咧，對於一啲可能青年嘅家庭嚟講，佢又可以有機會申請到一啲相關譬如越類屋村嘅公屋嘅話咧，都未必下下都需要買樓嘅。如果係公營房屋、公屋方面咧，都可以有呢啲嘅供應，都係一個選擇嚟咯。 嗯哼，即係有啲叫做俗稱啊中產公屋咁樣嘅越類屋村啦。咁啊，希望睇下會唔會增加個供應。咁其實譬如你喺房委會入邊去睇嘅話，呢一類型嘅屋村單位啦，真係嗰個供應係唔係能夠有機會滿足到可能市民嗰個需求？因為公屋嗰個緊絕嘅狀況，大家都好理解嘅喎。 現時我諗房委會就冇話所謂乙類同甲類嘅，主要都係翻即係房協嗰邊咧，就有一個咁嘅彈性啦。咁如果日後建議佢而家屋村都已經係叫停咗冇興建，咁日後可唔可以增加一部分咁樣嘅階梯多啲？咁都叫做一個流轉性咧，就未必話淨係需要話要年輕人去買樓自住嘅，或者可能有機會去買租住啲單位。一段時間之後，佢又可唔可以有個積蓄，又可以向上流咧？都有多個階梯俾佢哋選擇咯。 嗯，明白，好啊，多谢晒焦国伟同我哋嘅分享啊。咁我哋咧今日啊千禧年代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听日同样时间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继续会有千禧年代。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声，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四人女子乐队 Wiz， 今晚7:10，港台电视31。